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咁我系大家主持人 Larry 啊， 我系 Alex 啊， 好，咁我哋继续为大家奉上呢一周嘅最新军事消息啊，咁咧其实呢个礼拜咧军事消息真系唔知点解特别多 Alex 啊。即系多到嘅时咧，都真系唔知点拣咁，但系咧就尽量啦，拣啲我哋觉得即系最有试点、最过瘾嘅地方啦。 所以不停要加时咯， 要不停加时啊，惨加节啊，唔知要加节啊，迟啲。好啦，嗱，我哋先讲第一单先啊，我又讲美军先咯。咁咧，美军咧，大家知咧，特朗普咧就近排就应该个民望啊麻麻地啦，即系又话通俄门嗰啲嘢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 俾人闹喺一个半国策啊，俾人公开。 系啦，咁所以佢就要转移视线，又讲下希拉里嗰类嗰啲嘢啦吓。咁但系咧，点讲都好啦吓，特朗普咧嚟紧就要访华嘛。咁所以佢访华之前咧，佢咧就都有啲嘢做，我相信。咁咧就嗱喺个军事上面咧，佢咧嚟紧咧就会摆呢个航空母舰咧，就会去呢度嘅北韩嗰边。咁呢个航空母舰咧，佢今次咧就派咗个咩咧？就派咗个罗斯福号，就好得意嘅 Alex。佢咧呢个罗斯福号咧，原本咧就唔喺呢一边嘅，即系罗斯福号原本咧应该系大西洋嗰边嘅。 系 佢而家咧就将佢咧就搬咗过嚟。系啦，第七舰队， 哇！ 咁啊调咗过嚟，咁点咧？大家都相信咧，佢调咗过嚟咧，就应该会过去咧，就系、是、朝鲜嗰边噶啦。咁咧就最新消息我收到咧，就系话咧，仲有一架会过埋去。 哇！嗰、這個、 架咧就 第七舰队呢个字好敏感啊，对中国人嚟讲。 哦，都系噶嗱，咁就第三舰队以前就帮过中国啦，都 系啊。 咁第七舰队系主要就系西太平洋呢一边啦， 系。 咁咧就佢今次咧，除咗呢个列根号。除咗呢个罗斯福号咧，嚟紧会将尼米兹号都攞埋过嚟， 哇！ 咁啊，即三架齐集，咁就真系正啦，三架马车咁样就一齐咧就去金正恩嗰边啦。咁所以咧都应该几好运呢次，咁就 即系全面围堵呢个韩国呢个半岛啊。 系啦，呢个朝鲜半岛，咁咧所以就金正恩咧就应该今次就好忙啦。你见到三架航母舰过嚟招呼佢啊嘛，咁所以咧就睇下佢点样处理啦呢、這个。好啦，咁咧下一章咧，同大家咧要讲咧就系呢个美军咧 B-52 嘅轰炸机，嗱、這、呢个 Alex 好中意嘅机。 系啱啱先讲，原来有个 pilot 咧，即系美国一个机师啊， 系 揸咗 B-52 30年， 30年啊，咁犀利啊！ 跟住话，咦，我个仔都开机，可能会揸个 B-52。 哦，即系佢揸完，到个仔都仲会继续揸，可能揸到30年都仲未走。 系因为而家要预定系2040年或。更耐嘛， 系 服役时间。 哇！如果你2040，今年2017啦，如果个仔今年真系揸啦，假设或者入役啦吓，哇！揸到2040，唔觉意去到2047，咁啊真系有30年噶咯。 哇！即系我简介一下呢部嘢啦，即系琴日我睇翻啲网就系呢部嘢可以升到呢个50000公尺啦。 系 咁啊，次音速揸嘅速度啦， 0.8度啦， 跟住就可以。100枚嘅常规炸弹啦， 系啊，好劲啊！ 跟住可以发呢个几十枚嘅巡航导弹， 系啊，好犀利啊！ 基本上可以毁灭个国家，一部可以。 系啊，一部真系好紧要，同埋咧最紧要就系因为佢都升得够高，你部战机唔够劲， 佢够巡航力啊嘛。嗰时米格21都系好勉强先可以追到佢啊嘛。 系啊， 同埋而家你引擎升级咗咧，我米格21已经上唔到去50000尺以上啦，应该上唔到。 吓、啊。米格21我就唔知啦，但系当然依家出啲机都应该唔会出米格21嘅。 咁嗰阵时，苏联出米格25都应该为咗招呼佢嘅。 啊，米格廿五一定系招呼佢嘅。同埋招呼另外一架啊， 复仇 复仇嗰个咩女神啊，复仇女神啊。 B 一咁嗰时复仇 B 一，喂，嗰阵时 B 一 A 咧可以升到去到2.几马赫嘅。 诶，劲噶。 但系 B1B 就降翻速喎，反而。 但系 B1B 个突破力强啲啊嘛，同埋佢有少少隐形。 少少隐形。 系啊，所以 B1B 系好正嘅。咁呢个 B52 咩意思咧？就24小时后面就系咧，呢个有少少似冷战嗰阵时 啊。 因为冷战嗰阵时咧，对住苏联咧，咁佢哋嗰个核准备系常常都有噶嘛，核报复啊，或者二次核反击。 佢即时飞过嚟搞你啊！ 系啦，咁所以咧，嗰啲人咧要随时咧喺个候机室度咧就随时候命噶嘛。 24小时， 咁一住一接到 order 即刻就9秒9扑上去就开机去噶啦。 系啊，甚至咧以前其实如果最夸张嘅时候咧， 系 佢唔系24小时后命咁简单， 系 有机24小时围住美国嘅领空度转嘅。 我直头真系喺上空巡弋， 想巡弋噶啦。如果你有地面有事，又即刻还击噶啦，可以。 呢、這个个战斗准备应该再高啲， 再高啲嘅。 嗰阵时、那個、戒备， 嗰阵时 B-36 已经开始有一个巡航啦。24小时， 系， 所以其实日咗轰炸机喺度飞紧嘅，嗰阵时好夸张嘅，冷战时期。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 B-52，但当然啦，发言人否认嘅，就话冇呢咁嘅事嘅。其实咁点解咧？因为咧有啲网站咧就话翻咧，其实就佢哋依家做紧啲升级行动啊， 即係例如話將嗰啲醫療床啊加啊，醫療設施啊加，會唔會係因為準備定有傷亡啊成咁樣？咁佢哋嗰個基地發言人話冇呢啲咁嘅事啦，即係佢哋就否認咁樣嘅，咁啊，咁啊睇下啦嚇，即係會唔會真係佢哋會準備二十四小時？ 睇下會唔會將個北韓揸翻石器時代啦。 不過我相信就算係都唔需要用 B52、B52、24小時候命嘅，因為其實都選擇咗好多，我相信咁啊未去到美國本土咁樣處理 啊。 咁另外呢一單咧就係講緊咧下一張咧就係呢個美國國會啊。这个嗱，我上次噏过啦，这个咧就系讲咧，美国咪有一个巡洋舰咧，提康德罗加级啊，咁佢哋咧因为咧就有成一百二十二支冇记错，就嗰啲嘅可以射巡航导弹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呢架嘢咧，之前我咪话咧，美国话冇钱要退役啊嘛。 系， 跟住我嗰阵时话都应该唔会啦，呢部嘢好难取代，因为太劲啦，你122支，而家最新嗰只叫阿里巴克级啊，嗰个驱逐舰咧都系讲紧几多咧，96支啫嘛，咁、 哦、 你点取代到佢啫？你咁劲系咪？咁呢个仲有成20几只啫，咁于是咧，依家咧国会员就话喂，不如唔好啦，你延寿啦咁讲，即系你再玩多10-20年，我上次都讲咗啦，系咪啊？即系吓都中啊，咁咧。但系咧，海军就话算啦，你俾佢走啦，即系好似咧安乐死咁要佢。咁点解咧？原来美军咧就心谂，诶呢啲咁嘅咁旧舰艇，我哋都系唔要啦，我哋要啲新嘢啦。 几十几多年先？ 呢部嘢好耐噶啦，呢部嘢应该系70几年到依家。 今日真系差唔多到期。 真系到期噶啦，但系可以延寿，美国人最叻嗰招，系真系有办法谂啊点样延寿。咁咧就国会员就话：，哇，好嘥呢部嘢，嗱，再做部新嘢又贵， 系啊， 又未必有佢咁多支炮。 最尾都系钱嘅问题。 系啊，咁国会员咧嘅计数噶嘛。 咁佢攞翻啲战舰出嚟玩啦，战舰啲可以再都改翻落，做翻几百支啊嘛。 战舰 系咯， 喂，但系战舰对俄罗斯啲又唔够抽，可能而家对中国都唔够抽，所以佢冇办法。呢、這个咧就唔舍得俾佢退啊，国会议员。不如算啦，我加少少钱俾你搞掂佢啦。 系，继续。 咁依家咧就争拗紧，但我觉得咧国会议员最后会赢嘅。 咁但系边个揸钱嘅啫？最尾都系。 最后一定国会议员揸钱噶嘛？国会议员最后话：嗱，你要唔要算咯？ 要办 系啦。咁一定最后投降噶，冇办法啦。啲军佬冇办法噶呢个位咪。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度好咯。即系美国民主社会， 系 嘛？即系我应使则使嘛，唔系话你好大喜功，我想整架咩啊？嗰啲咩004、005，你就想有系嘛？你真系要， 其实因为德国空军唔系美国空军攞咗太多资源， 海军同空军都真系斗得好， 美军唔够排。 唉，陆军啊真系惨啊！之前咧我收到个消息啦，呢度冇讲咧，就系听讲咧话美军咧依家陆军唔够人啊。 你知道陆军唔知唔够人啊？连枪都枪 唔够啊？ 都唔系唔够啊，即系太旧，唔想换啊。 系， 咦？之前倾啊，啲曲尺啊，手枪啊，支 M9A1A1 啊，喂，用咗成100年嗰次计，喂，换唔换啊？拗几耐啊？ 哇，咁样都要 手枪嘅大佬嗰阵时，你未讲自动步枪， 系咪因为佢啲资源好紧绝啊？陆军 系 啊，陆军真系惨，同埋好话，据说咧，全个美国得0.4% 人肯入陆军啊。 陆军 哇，真系惨啊，真系 辛苦啊嘛。 虽然0.4% 都好多人喺美国，系咪先？即系你讲紧2亿多人口，0.4都好多啦。咁但系就都惨啦，你个个都想入海军、空军，好型噶嘛，系咪先？咁尤其是 Tom Cruise 咁入海军几型系咪？ 系啊， 超型。好啦，跟住咧下一单咧，呢个就好伤感嘅消息啦，真系非常伤感啊！呢个咧就系小鹰号啊。咁咧小鹰号咧依家咧就应该都定咗噶啦。咁啊嚟紧咧就系要拆咯。咁就呢个 Alex 咧，之前咧咪前咧，我哋讲过啦，就话其实都应该会揾下啲赞助啦，系嘛？ 嗱，美国咁嘅，嗱咁上个听美军咧就会海军就话咧，喂呢架嘢差唔多到期噶啦。 嗯。 咁大家睇下冇人要啦，睇下边个州嘅码头，即系嗰啲肯收留佢啦。 嗯。 揾下冇啲军事组织嘅，即系嗰啲唔系即系打仗军事组织啊，嗰啲兴趣组织啦。 系。 我睇下佢筹下钱，有冇人会愿意将佢做一个博物馆啦，咁但系最尾其实因为美国已经我谂有几部喺度行紧噶啦， 中途岛嗰类啦，系啊，有系啊， 咁你再养多几架咧就好重本嘅，其实，因为始终一部其实佢唔系摆陆上噶嘛，佢要摆喺海上面， 摆海上面噶， 浮喺度噶嘛，你要保养佢噶嘛， 都其实都唔平噶，都 好贵噶，有时你谂下之前有部。部纽约号，唔系纽约，摆纽约个德州号， 系 讲紧沤到个嘢入水啊， 系 你都要搞几耐先搞掂，因为啲航母舰讲紧几万吨，你谂 系 10万吨，你话如果要保养佢要。几嘥几多钱啊？ 因为你保养佢咧，你个船底咧久唔久又要攞出嚟去 攞去干澳嗰度油油噶嘛， 油油啦，即系产油油油啦。 其实试过啊，要咧头摆喺泊码头度咧，个码头咧俾淤泥塞咗啊，个好舰咧系凝咗喺度啊。 我直头俾佢食住咗， 食住咗啊！要搵几架拖船拖走佢噶，要跟住、 哦、 再刮走泥噶，要 会啊，有机会啊，淤泥 试过啊，所以话直头刮贵到好夸张样噶，都系 都会啊。咁所以就小英号有机会咧嚟紧俾人拆咯。咁但系当然啦，之前咧我哋讲过系咪有个美国号啊？美利坚号咧直头系炸沉噶嘛， 系啊， 当年个回响系好大嘅，好搞错炸沉嘅 啊！佢自己啲船员系极力反对咯，直头要出嚟抗议啦，又 系啊！但系就炸沉有价值，因为就究竟美军研究要点样先炸得沉啊？ 诶，炸沉同埋益咗开，益咗珊瑚礁， 保育生态 啊！ 嗰啲鲨鱼入咗去变咗做军沙啦， 唔系，因为佢珊瑚需要大量铁渣，咁咧佢就会。炸咗佢啲船落去咧，就珊瑚礁，即系珊瑚礁生得快啲嘅。 保育生态嘛，但系佢有好多有毒涂料。 咁清清晒先，尽量清啦， 尽量清啦。哇，呢、這个正，呢、這个讲陆军少少消息先，好少成日好少讲陆军。嗱、這個，呢个咧美军坦克知唔知嚟紧点？亚历成度，佢哋咧有个头盔戴，呢个头盔戴到正到点咧？有啲似咧 F35 嗰个头盔。 哇，嗰、那个步步好似 F35 咁啊，好 Q 贵个坦克。 嗱，应该咁讲，佢个坦克咧，佢嗰、那个头盔一定冇咁劲嘅，一定系轻型版嚟嘅，渣好多嘅。 哦，即系可能 因为其实你唔同空中，你面对嗰个环境复杂好多， 可能 因为你360度立体噶嘛。 可能个 iPhone 嚟嘅， 渣好多咯。咁所以呢个咧就点咧？呢、這个咧就你似咧睇嗰啲日本卡通片嗰啲咧透明头盔嗰啲啊，即系似嗰啲乜乜战队嗰啲头盔咧。戴咗上去之后咧，佢就可以360度视线嘅都系，因为咧佢系会喺佢上面坦克上面咧就会装个镜头，咁咧就好似咧嗰啲神盾舰咁咧就会有四个镜头或者六个镜头啊，咁可能每个睇60度或者90度啊，咁你咪可以咁样 scan 嘅时候咪就可以做咗一个 VR 嘅镜头， 而家做 VR 啦，点解就点解要揸呢个 VR 咧？戴 VR 就因为 系 等你揸车嘅时候，你唔使夹个头出去啦。 系啦，系啦，非常好。 第二样嘢就系咧，你车长观察外面嘅情况，或者系即系睇下有冇敌人咧，其实都系夹个头出去嘅。 系啊， 跟住攞啲望远镜嗰度望，其实好危险噶，你随时俾人掹咗。 系啊，我相信如果你喺阿富汗同伊拉克系好危险嘅。 同埋如果你巷战嘅话，你要经常啲机枪打步兵嘅话，你新嘅人出嚟又 追击咯， 追击你啦。 同埋有人可以捐入去你个坦克度打你啊，掟弹啊，乜嘢都得啊， 咩危险啊？对你个车员系。 系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呢一个战术咧，其实对美军相当好啦。咁就佢呢个发明咧，其实据说咧就唔难嘅。咁就话难在边度？难在咧就系个资源调配，即系话你装得镜头多或者你显像嘅嘢多咧，就调翻转个运算系统就重啊， 快 大旧 啊， 咁你又唔灵活啊嘛个坦克，咁所以咧佢哋就有啲取舍而家做紧咯。咁啊，据说咧呢个咧就应该会系嚟紧新一代，唔系 M1A2 啊， 系 下一代坦克，即系可能讲紧2030年之后噶啦， 都唔知可能唔系 M1 添可能。 可能已经唔知叫乜啦。 可能唔系 M1 嘅， 系啦，咁可能另一个体系啦。 即系讲紧 M1A3 如果仲系拗紧啲 Autoloader 装唔装？ 哇，咁可能连 M1A3 都唔系啦，应 该 系再新， 应该再下一代。 新，喂，你估美国会出隐形坦克啦？ 唔会， 系嘛？ 因为其实隐形好多余 啊， 因为作战距离太短啊。 吓， 你有你如果你有你空军嘅作战距离讲120公里嗰啲咧，隐形有用。你讲紧步兵。冇乜用。 Alex 嗱，你有事又唔可以用理论讲。如果上太空最好梗系用铅笔啦，系咪？佢都会整支原子笔嚟弹噶嘛。 OK， 即系嗰啲科技啊，你估佢唔到佢哋真系。喂，呢、這个又正、啊、，Alex 這個呢个咧就讲咧，无人机啊，嗰啲无人机咧，你知佢点玩啊？呢、這个无人机咧，佢咧直头咧唔系再用嗰啲joystick 啊， 系 佢直头系黐落个头度， 系咪 用个脑电波控制？ 冇咁犀利啊！ 呢个好似 Wing Gundam 咁啊，呢个好劲。 咩 Wing Gundam 就 Eva 嚟呢部 Eva 嚟噶，咁未去到融合嘅个身体要。咁咧呢部机咧竞在咧就系话亚利桑那州嘅大学啊。 系。 咁佢哋嘅研究人员咧，依家咧就尝试紧咧就将嗰啲传感器咧就搏喺个人个脑度个头皮嗰度啦吓。咁咧就尝试咧用个人嘅脑电波咧，即系通过一啲嘅数学嘅 program 啊吓。咁啊点样去控制呢啲？佢哋话咧一次过可以控制好多部。嗱，佢个消息就冇讲几多部， 我觉得好多部嗰啲就嗰啲唔系叫做 Eva 啦， 吓， 嗰啲摆明系浮油炮嚟嘅， 浮油炮，嗱嗱浮油炮， 高达就卡壁嚟嘅浮 油炮 嚟嘅， 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系非常之划时代咯。咁佢哋话个灵感啊来自于动物世界，例如昆虫同埋鸟类嘅，因为佢哋系集体行动嘛， 唔系高达咩？ 唔系， 我都系抄高达嘅。 如果系日本人做，一定系抄高达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好正，同埋呢个咧都系得到咗美国空军嘅支持，同埋得到咗呢个 DARPA， 又系呢间嘢 DARPA。 系啦，即系类似神盾局咁嘅嘢啦。咁所以呢单消息，嗱，其实听落仲好科幻咯，我谂仲好初步其实。 即又系 Lockheed Martin 啲嘢咯。 呢、這个就大学喎，暂时都仲系，系啦，未到未到 Lockheed Martin， 迟啲可能收购嘅有机会。 OK， 嗱，咁下一单咧就讲呢个美军无人机喎。咁咧美军无人机咧，依家佢哋发展一种新嘅玩法，即系喺城市巷战嗰啲玩法。咁啊谂住点咧？就嗱，无人机大家咧通常 drones 大家就会觉得一定系飞机噶嘛。其实仲有好多嘢玩嘅，仲有个嚟咩咧？俄罗斯依家都有噶啦，巡呢个边境嘅时候咧，佢哋系有啲细坦克仔嘅。个细坦克仔咧上面咧就有支机关枪啦。咁总之有咩事嘅时候咧，佢如果佢个镜头睇到辨认唔到个人就可以射佢嘅。 哦， 咁佢隔篱有时会有个士兵陪佢一齐行嘅，有时冇嘅。咁佢自己就喺个边境度行噶啦。 哇！ 咁所以依家啲无人科技咧，俄罗斯都劲嘅。咁但系咧呢个就坦克咯。咁但系咧美军咧就劲到点咧？好似一只狗。咁咧就可以你啲装备佢咩？ 哦， 咁嗰只好似狗一只炮咁样嘅。 之前呢、這个电炉啊嘛，叫做 系啦， 嗰只叫电炉啊嘛， 电炉啊嘛， 系啊，好似电炉咁，电动炉仔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呢个问题就 系， 妖部嘢原来唔系行电嗰种，行 N 展噶。吓，系啊，九里之外都见到听到你啲声。 哦，咁啊麻烦啲，但我见咧有啲咧就做得好靓仔噶，可能未出街嘅仲， 未出街， 好靓仔，试 验紧 嘅，系好靓，应该电推动 嘅， 好靓仔。 如果电嘅话就佢 好好多啊， 续航力冇咁长啊嘛。 暂时系，暂时系，因为个电个效率唔高啊。 系啊， 咁呢个点玩咧？呢、這个咧就话佢哋会继续出嗰啲战机啦，咁同埋咧会有啲战车，即系样样都系用无人机去做啊。咁咧就喺打巷战嘅时候咧就唔需要派咁多人咯。咁所以成件事咧围嘅时候咧就会打得相当劲。咁佢哋会派咗好多架，好多架。咁咧到时咧我哋再打嘅时候咧就唔会再有咁多人员伤亡。 咁咪即星球大战咯， 少少噶啦。咁星球大战啲人渣好多时都，你星球大战冇乜啦，无人机系嘛？ 错， 佢嗰啲摄影机嚟啫嘛。 唔系星球大战前传，全部都用机械人打嘅。 系， 但系问题点解要有白兵仔？ 系， 因为机械人信唔过。 系， 因为打，因为佢嗰时已经行紧云端。 系， 咁控制部战舰俾人打沉咗咧，嗰啲机械兵就全部跪低晒。 系啊，系。所以打外星人都应该要咁打，系啊， 系啊，所以点解要用翻人就系咁解。 哇，即系擒贼先擒王，道理冇错， 系啊，揾到你个指挥足系统就即刻打沉你， 即刻打巢你。好，咁下一章咧又讲到咧呢个美军啊，咁咧美军咧嚟紧咧又会十一月啊，其实好快啦，即系过多几日睇噶啦，十一月咧就会派咧十二架 F 三十五 A 由美国本土起飞，就会过去边度咧？就过去呢个嘅日本嘅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咁咧就嚟紧咧就会进驻，咁啲人就话，咁呢个进驻嘅调派咧，就应该系主要系为咗咧监视住北韩，即系叫做有少少咧叫做即系个威胁嘅意味。 我之前我记得你喺个新闻报道都讲过呢、這个要有一百架呢个 F 三五围住呢个北韩噶啦。 其实咧，佢依家呢度加十二架啦， 系 迟啲咧，韩国又有五十架啦。 韩国买五十架 F 三五啊？ 有噶，跟住日本又有啊。日本嚟紧唔止五十架添啦，咁所以你咁样加加埋埋咧，其实好恐怖噶。其实喺围绕住北韩，其实我哋咁讲，其实围绕住中国啦，或者俄罗斯啦，佢嘅 F 三十五嘅战机嘅数量咧，一定超过二百。 可以毁灭北韩嘅一次， 又系呢句。但系我相信佢用一架 B 五十二都够啦嘛。头先嚟讲， 系咯， 都好犀利。 你摆咗几十支核导弹啦，咁你边个打啫？ 好犀利。咁你要嘛用 F 三十五咧，佢炸烂晒你嗰啲嗰啲雷达嗰啲情况啊！炸烂晒你下面嗰啲雷达，用反辐射。 呢、這个已经唔使讲噶啦，我 跟住 B 五十二就系。 我想睇下个，我睇下迟啲有冇啲电影讲个 F 三十五追住呢个米格廿九雷达嘅。 诶、欸，唔系睇 Tom Cruise 啦，系 Tom Cruise。 系啊，我哋睇 Tom Cruise 会唔会嚟紧？喺圣诞节做啊？ 系啊， 系啊，圣诞节睇有冇显神通啊？我都想睇翻。哇，咁啊，好真系隔咗卅年添，好似差，哎呀，真系差卅年啫，系啊，恐怖。 我呢个 Opening 有冇呢、這个嗰阵时 Top Gun 一咁靓？ 我谂一定有。我谂一定 即系 Top Gun 嘅 opening 真系靓到， 系啊正啊！ 喺个夕阳嗰度 F 十四， 但系咧你最惨就系你冇蒸汽噶啦 ，Alex， 你唔使再行蒸汽嘅，蒸汽嗰幕冇噶啦，因为依家佢要出个电磁弹射，好静默默咁就上咗去噶啦， 系咯， 冇嗰种气势噶啦，冇 嘅，叭一声都冇， 嘣都冇噶，系啊冇噶，好静嘅，真系好静嘅，系啊， 咦，仲变咗星球大战咁 啊？系啦，有啲星球大战 feel 噶。好啦，下一章咧就讲到咧美国海军咧，佢嚟紧咧佢出，我哋之前咧未讲过一个叫电磁轨道炮嘅， 系啊。 咁电磁轨道炮咧，可能有机会难产啊，因为电磁轨道炮咧个成本高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嗰个技术都硬系仲系争少少。 於是咧，佢哋依家咧咪用一個155毫米嗰個炮嘛， 有標準啦， 155毫米啦。咁咧依家咧，佢哋據說咧就會發展咧一啲叫咩咧，就超音速。嗱，超音速都不能夠形容呢啲炮彈，我哋叫高超音速。咁如果大家即係記得嘅讀者咧，就應該記得高超音速意思係五倍以上嘛。今次呢個咧就據說一秒可以飛2000米至2800米嘅。咁即係講緊如果音速你計咪大概係6至9倍啦。咁6至9倍嘅超音速咧嘅情況嘅飛彈咧就射出去。咁咧依家咧就話咧據說咧就有唔同嘅 design 咧已經出咗嚟噶啦。咁咧唔同嘅 design 咧就大家就估啦，究竟依家嚟緊咧出嗰個 design 會點咧？嗱，大家睇圖。系啦，咁睇图咧，你见到有好几个 design 噶嘛，系嘛？咁咧就个图入面咧，你见到咧第一个 design 咧就传统啲啦，第二个 design 咧就圆氹氹咁样嘛，第三个 design 咧其实就系电磁轨道炮嗰个炮个样嚟噶。 其实即系其实似翻以前冷战时嘅研究，搵个炮射式呢个导弹啫嘛。 系， 即系嗰阵时谂住位战列舰喂，可以啲主炮16寸可以发埋导弹啦，不如 系啊。 其实嗰阵谂过，但系最尾计过，原来都系一个战斧导弹平啲嘅。 哦，战斧导弹系真系平啲嘅。 系啊，咁所以咁咪先至放弃咗用呢个炮射式导弹啫嘛。所以战列舰全部退役啦，因为炮嘅冇用。 哦，炮冇用咯。系啊，同埋你又咁讲，其实咧都系即系武器好用得嚟都要够平啊。即 系 如果唔系咧，你战争咧，你打唔起嗰场战争系啦。咁所以咧，就理论上佢依家咧嗰个即系佢咁讲啦吓，呢、這个嗰、那个，佢应该有 GPS 添， 佢应该有埋导航， 有晒导航。 咁佢成佢自己射咗出去之后，自己有埋动力加速啊嘛。 系啊，咁所以就 做得咁快啊， 好劲啊！呢旧嘢吓，咁啊大陆应该冇噶，暂时都。 系 啦，咁咧就另外一单消息讲埋啦嘛，讲埋呢单啦， 冇事啦，超市啊， 哦好啦，下次讲 好。